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子昂。首钢园当中啊，不仅有冬奥会国家队的训练场地，还有攀岩、滑板这样的极限运动场地。极限运动是怎么出现发展的，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和门道？今天就邀请嘉宾带您走进首钢园极限公园，一起心跳加速。好的，现在呢，给我们大家哈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之一，是我们首钢园的这个滑板项目这个经理负责人哈刘凡老师，欢迎您哈。您能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吗？就是说咱们首钢园啊，这个极限公园当中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巧思和设计在里面的。在这个极限公园玩的时候啊，是不是也能看到这个钢铁丛林作为背景，这样的这个画面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呢？ 对，没错，因为咱们本身就依托在这个首钢园区这个遗址里边嘛，现在已经算是一个以前的遗址了。然后咱们其实这也特别有意思，就是咱们因为我是主要负责滑板这一块的嘛，咱们滑板场地建造的这一块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是用来做这个翻斗车的翻斗机，然后正好呢，因为这个翻斗机它这个翻转的状态也和滑板的这种做这种翻，因为我们滑板有些动作像翻板的这种动作也比较相契合吧，然后所以也是比较巧的一个点，然后加上我们这个整个极限公园又边上靠近那种三高炉啊、奥组委，所以它整个的这个状态，我们那周边有很多这种像之前的那种，应该是那种就是运输钢铁的这种传送带，在特别高的一个位置，所以还是挺震撼的。 嗯，是。其实也想问问您啊，就是说滑板运动啊，可以说是极限运动文化的代表之一了哈。 哎，对， 感觉是挺危险的。如果说一个外行人看啊，感觉挺危险，那么高，人高马大一个大人儿哈，站那么小一块带轮的板子上。 对， 而且我们经常其实也能看到玩滑板的会摔哈。 对对对。 就是这个运动，您觉得它算是危险吗？ 其实。因为它毕竟是极限运动嘛，对吧？它既然是有极限这二字了，它肯定是有它一定的危险性的。但其实如果说从一个初学者或者一个爱好者的角度上来说，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危险。就是说因为它的危险之处在于，它是比方说您到了一个可能说要靠这个是做这项运动的一个专业领域的人士了，你可能却要挑战一些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可能一点点的这种比较难的动作的时候，那肯定是有一定的危险伴随的。但是说如果咱们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好者，一个普通的玩家玩的时候，因为我们不会尝试那么困难的动作，只会做一些基础的，比方说滑行啊，或者奥利跳板啊，这种其实它危险性就相对的很低了。 对，其实我们说今天我们讲的是极限运动的这个文化哈。 对。 极限我觉得本身就代表了一个向未知领域的挑战哈。 对对。 它肯定是伴随着风险的哈。 对。 所以说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去理解极限运动和危险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因为任何的运动，就是哪怕你跑步，它都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在的，所以我们应该不能说因为它是极限运动，所以就不想去尝试它。因为任何动作、任何这些运动都是要从最基础的一些基本功去练，只有你的基本功达到一定程度，你才能去尝试一些比较极限的东西。所以对于大多数的玩家来说，他其实都还是在一个入门的阶段，可能练的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动作。你只要不去说尝试自己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东西，只要循序渐进，它其实都还好。 对， 因为它 因为像我，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些教，也做滑板这方面的教学嘛，所以我们自身就玩，所以对这个就觉得还好。因为一开始自己练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人能去给你指引的，所以我们只能低头苦练，埋头干。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之后，再去教这些小朋友啊，包括一些成人去尝试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相对应的，你从一个最简单的这种道具去尝试，等你会了这个动作之后，一点一点去加大难度。这样的话，他虽然也会受伤，但是他受伤的概率是很低的，加上我们有这种护具的保护，所以还是很安全的。 对，明白了哈。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对于极限运动来说呢，这是确实比较挑战自我的一项运动哈。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有个爱好哈。 对， 当然有的人的爱好呢可能是比较静的哈，比如说下个围棋、下个象棋什么的。 对 啊，有的人的爱好呢可能就是比较动的哈，比如说这个踢个足球啊， 对， 或者说我骑个自行车、骑个摩托什么的。 对对， 其实在突破自己的舒适圈的时候，无论我们做什么，突破这个舒适圈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小磕小碰哈。 对，没错， 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哈， 对，没错， 可能都会遇到。就是说极限运动可能就代表了勇敢的正面去面对这一切， 对， 这么一个精神哈。 没错， 是这个滑板啊最初是怎么出现的？就比如说我知道自行车如果他说出现的话，他肯定是为了代步， 对 吧？ 对， 对， 滑板最开始出现是为了代步吗？ 其实这还真让您说对了，滑板最早出现真是为了代步， 嗯， 是为了这些冲浪手代步。 哦， 对，因为滑板是从美国的这个加州发源出来的，它最早的时候呢，就是这些冲浪手们，因为在没有浪的时候，他们就因为冲浪的要求比较严格吧， 嗯， 他是必须你得有在海边你得有浪你才能玩，然后当没浪的时候呢，这些冲浪手就想，哎，我怎么才能说在陆地上去冲浪呢？ 哦， 然后他们从最开始的就想在冲浪板上加这种轮子， 嗯， 然后加了轮子之后，其实最开始是用来在这个代步，就是从家到这个海滩，因为他们可能像加州那种地方它离海很近嘛， 嗯， 所以他就是做最开始作为一个代步工具，然后到后面慢慢慢慢的有些人发现我不光可以用来代步，甚至我可以在一些这种街头的斜坡上我可以去滑这个东西，然后再到最后可能有就是我之前看到的一些历史，就是有几个人他突发奇想把自家游泳池给抽干了，因为他的游泳池壁，他美国像家庭每个人家里都会有一个这种游泳池，它的壁是那种弧形的，正好就和冲浪的那个感觉特别相似，然后就从这个之后，滑板从最大的那个冲浪板装轮子，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改进，去可能变得形体上稍微小一点，更适合用来滑这些碗池啊，然后这些湖面的这个道具，然后一点一点就发展起来，然后有更多的动作。 对，是的，这也就是从一个本来的冲浪手的这个为了走快点的代步啊，在陆地上不用抱着板子吭哧吭哧硬走啊， 对， 变成了一个全新的运动 了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问一问我们今天的另一位嘉宾哈，就是说首钢园的这个极限公园里的攀岩项目经理哈，罗琦。 主持人好。 您好，就是您在这一次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啊，也是跟我们讲了很多哈，就是说攀岩其实是一个平时我们大众也很难接触到的这个运动哈，不广泛哈，平时会有这个普通的这个群众朋友去尝试吗？ 目前在我们首钢园，从2020年9月19号开始的时候，来到我们场馆的人基本上都是零基础的一些体验者， 就是有很多这个就是爱好者，或者说这个想要体验一下， 对，就是纯小白 啊。那他们玩得顺利吗？ 玩得很顺利，因为像攀岩其实它的由来是由登山，之前在欧洲的时候他们是登阿尔卑斯山，就是这还有一个就很美丽的故事啊，就是之前说在欧洲那一边有年轻的小伙相中了那个某位公主，然后他就要上那个阿尔卑斯的神山上去采一朵雪莲花，然后这个时候攀岩和登山的由来就产生了。但是我们不能每一次为了攀岩去登上那么高的山峰去冒这样的险，所以攀岩在中世纪的时代就被引进到了那个市区内，变成了人工岩壁 啊，就是可以说是有人管理，咱们不怕野的哈， 对， 野的比较危险，有人工管理，有保护了。 是的，是的， 是。 这是攀岩的这个由来哈。 嗯， 首钢源是这个怎样在转变当中融入了这个极限运动这样的一个血液呢？ 那这个我来说。 嗯，好， 就是我们首钢源现在从工业转型，现在是属于后就怎么说后体育时代的一个发展基地。然后我们首先是有冬奥会、冬奥组委驻扎到我们的首钢园区，然后现在攀岩、滑板这两项小众的运动也进入到了奥运会，所以我们这就是奥运的场馆。 对，其实是里面包括这个很多冬奥的训练场地呀、 是的 啊，体育场馆啊都在里面哈。刚才呢我们讲了一下这个极限运动的这个起源，极限运动和危险之间的这个辩证看待的关系哈。其实还有很多这个细节上的小的一些大家的印象哈，就比如说有那么一段时间哈，很多人会觉得玩滑板的都是坏孩子啊，这是怎么一个印象呢？你感受到了这样的印象吗？ 对 啊， 这怎么说呢，因为滑板这项运动就是一个追求自我，去不断尝试，不断挑战，甚至说可能会做一就是会尝试一些大家觉得有一些异样的东西，就可能穿着打扮他会更自我一点。 嗯， 所以比较早的时候在国内的话，可能因为玩滑板的孩子都会比较追求自我。 嗯， 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就看着有的小朋友可能就是穿着上呀比较怪异，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呦，这玩滑板的怎么跟大家都不一样呢，就是显得特别的奇怪。然后可能加上外形上有，甚至有一些可能滑手会比较狂放一点，可能就摇滚范儿比较重一点啊，身上穿的那种皮衣加铆钉啊这种的，可能会对大家产生一些这样的影响， 稍显另类哈，在那个时候。 但其实真的，但其实滑板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一个运动。 嗯， 因为我接触滑手特别多嘛，所以很多滑手可能我刚玩的时候甚至也都觉得他们真的了解他之后，你会发现大家都人特别的好， 嗯， 就是你，特别是你练动作呀或者什么，没有人会说，不愿意去指导你。你可能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大家，每个人都会愿意帮你解答， 嗯。 所以这一点就会让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可能性格上比较内向一点啊，怎么样？然后接触滑板之后，跟大家去沟通，发现哦，原来滑板的人真的都特别的 nice， 就是特别的好。我会觉得，然后慢慢的我就会就跟大家一样，都会放得特别开。 对，如果说真的深入去了解，会发现大家都是非常真诚的友谊哈。 对对对，没错。 其实滑板的这个起源哈，其实也跟这样的一个看法， 嗯，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有一定关系？它是起源于一些街头文化，是吧？ 对对，没错。 这，就是说，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在欧美发源起来的， 对， 是 在美国的加州。 啊，嗯， 对，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咱们刚刚讲的那个滑板的这个是怎么来的嘛， 嗯， 它就是从冲浪过来。 嗯， 然后后面其实滑板涵盖的面特别的广。 嗯， 你与其说它是一项运动，我更觉得它是一种文化。 对，其实好像它跟这个很多的文化元素都有交融，比如说这个街头文化， 对， 啊， 嘻哈， 这个，对，嘻哈文化， 对，包括嘻哈文化，包括摇滚都有接触。 嗯，还有这些街头涂鸦什么的。 哎，对，街头涂鸦， 是，就是表现就是一种狂放不羁的这种感觉哈，有点这个艺术气质。 对对对， 嗯，是的，我们这个现在啊，越来越多的这个孩子也在玩滑板哈。 嗯嗯嗯， 这个比如说我啊，在这个我家小区楼下啊， 嗯嗯， 就是前两年还不觉得，但是这两年呢，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可能感觉像小学、初中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孩子， 对， 可能我觉得高中生是没时间天天晚上去那儿玩滑板的， 对 对， 对， 就在小区楼下有一个小广场啊，他们就在玩滑板，然后我是临这个我的窗子是临广场的嘛， 嗯， 就是经常会听到他们这个板啊在这咯噔咯噔这种的声音哈， 嗯嗯， 然后尤其是在有的时候还会听到欢呼声啊，这种就是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想笑，那看又是有个小孩应该是练会了什么动作之类的。 对对， 啊，是，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这两年在中国我们的这个滑板的群众基础发展是好的很多的？ 哎，对的对的，就是咱们中国从就是滑板入奥之后，这个滑板的这些，反正我感觉特别深刻，就是一下就感觉很多人都在滑板了。 嗯， 然后特别是去年的时候有一档综艺节目叫那个极限青春，在国内播出之后就特别多的人都加入到这个滑板的行列里，加上特别是现在80、90后的这种年轻家长对这种运动他会 看的这个态度会比较开放一些， 嗯， 所以就特别多的家长会愿意让孩子去接触这些，他们觉得哎，这个玩滑板呢都特别酷，我想让我家孩子如果喜欢的话，我就想让他去尝试，他们觉得这个运动特别好，所以现在就是年轻化会特别的明显一些。 这个其实越来越多的这个青少年开始在玩滑板之后啊， 嗯， 肯定是我们家长也会想啊，或者说我们老一辈的一些人可能在爷爷奶奶辈的看起来哈，啊，就会很担心啊， 嗯， 会不会磕着碰着啊， 嗯， 或者说还是那句话，会不会学坏了，您觉得现在的青少年在接触到滑板运动之后更多的是在什么地方让他们有一个成长？ 其实我真的建议让这些小朋友多去尝试一些这样的运动，因为我的印象就是我的这个对我来说真的影响特别大，就是我之前有很多那种学生的小朋友，就是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小男孩，甚至家他妈妈跟我讲的，就是甚至摔跤都会哭， 啊， 就是家里可能保护的比较好， 嗯，可能有点敏感脆弱， 对，自从就是接触滑板之后就是变得特别的坚强， 嗯， 就是因为滑板他肯定练习的时候肯定会摔跤或者怎么样，因为你在那个环境之下大家都在这样去练习，然后可能摔跤了之后不光教练会鼓励他，甚至身边的小朋友都会鼓励他说没事没事我们一起练， 嗯， 然后久而久之这个小朋友就是性格上也有很大的一个转变，从最开始可能说自己在家玩摔跤都会变得很委屈， 嗯， 到玩滑板他妈妈给我讲了一个特深刻，就是他看着他儿子上课的时候旁摔练一动的时候直接摔了一大跤，然后自己爬起来拍拍土，然后赶紧又跑回教练那儿又接着去练， 对， 结果回家发现腿都摔得有点轻了， 嗯， 然后他妈妈挺心疼，他儿子还在安慰他妈妈说没事妈妈我这个小事儿一点问题都没有， 啊，对，所以说确实可以让这个孩子从小就有一个面对这样的挫折吧， 对， 从滑板上摔下来这我觉得是最直接的挫折了， 对， 啊， 对， 就是有一个非常勇敢的态度， 对， 啊， 而且滑板的动作练习是特别难的， 嗯， 因为它需要一个反复的练习，然后不停的有一个对自己的挑战，特别是你练会一个新动作之后你可能今天能成功不代表你就会了这个动作， 嗯， 这是让很多滑手特别也又爱又恨的一个点吧，就是有时候我今天好不容易会了一个新动作我特别开心，到明天可能就做不出来了， 哎， 他就需要你反复的去练，你不光平地你可以做好，你平地做好之后你原地的开始可以做了，然后又要到滑行，你从原地的这种不动的去做到滑行去做又是一个挑战，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嗯， 等你平地滑行会做了之后再去尝试可能下台阶或者接一些道具的动作又是一个更难的挑战，所以说他是不断的在挑战自己，你可能一个最基础的跳跃动作你可能都要练一到两年，就是不停的反复去磨练这个动作， 嗯，没错，那现在我们这个滑板呢也已经入奥了啊， 嗯，对， 就是说其实不仅是滑板入奥了，很多的这个越来越多极限项目或者说小众项目也都加入了奥运会当中啊， 嗯嗯嗯， 攀岩其实也加入了奥运会的项目当中啊， 嗯， 您之前上一时段也讲过就是说攀岩是由登山演变的哈，啊， 是的， 但攀岩是极限运动，嗯，登山不太像极限运动吧，就是您觉得在首钢园攀个岩和去首钢旁边这个景山去登个山之间有关系吗？ 主持人抛出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多人的心声哈， 嗯， 说什么叫做登山什么叫做攀岩， 嗯， 攀岩确实是从登山演变而来的，但是这个登山它是指海拔3500米以上的， 哦， 那么我们石景山的那个山呢它也就是海拔700-800米这样子， 哦， 那这种属于是我们徒步的一个叫上山， 嗯， 不一定叫登山啊，对，爬山， 嗯， 对，这个很好。然后像攀岩它在被中国引进的时候它被定义为是极限运动，但这个极限说什么是极限呢，就是说这个极限运动我们做不了，我们都是普通人没有运动基础，但其实攀岩这个极限的含义是我们这些攀岩教师一直在推广的一个叫定义，说这个极限其实是挑战我们自己身体的极限， 嗯， 对， 就是说这个运动其实很所有的大多数的所谓极限运动比如说跳伞啊， 嗯， 翼装飞行啊，那些是门槛特别高的哈， 对对对， 那还有一些虽然被称之为极限运动但是其实是大众都可以去参与的， 是的， 就并不是说运动前面加了极限就是 运动里面的天花板哈、啊，就是特别必须专业那种的。比如说 这是一个误区。 对，前两天我连驾照都没有哈、啊，我没碰过方向盘、 哦， 但是我去开卡丁车了。就是、 嗯、 其实卡丁车也是极限运动一种，其实大家都可以参与，主要是挑战自己 对 的极限，对，挑战自己。对， 是那就要问出刚才那个提到的问题了。 嗯。 攀岩咱们是往上爬的居多哈， 是的， 对，不像爬山可能是这个二三十度的坡度就挺高的了，咱们就走就行哈， 嗯， 咱们手脚并用的像壁虎一样的往上爬哈， 嗯， 胖的朋友们能爬吗？ 这个我曾经教学了一位攀岩爱好者，他是200斤、 嗯、哦。 对，他的一个顾虑就是说，这个攀岩绳能不能禁住我这200斤？ 他万一要是摔下，咱们有安全绳是吧？万一没把住， 是的。然后我告诉他，咱们的攀岩绳都是经过国际认证的，咱们这些攀岩绳它最大的一个承重是2吨， 嗯， 所以就大家都可以放心的爬。 在做 决定，说不定哪天不小心摔一段热爱神经，别人傻里傻气，假的有理说不清，怎么样没有胆量的清风起。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河南仰韶村，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开端。今年正值100年。100年对于漫长的北京历史不过是沧海一声笑，但现代考古学的100年却犹如滔滔两岸潮，不断刷新着北京历史的结构和内容。虽然考古发现的只是真实历史的1/1，但每次发现都是一把钥匙，打开了这项发现背后的一扇大门，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的精彩、它的荣耀、它的沧桑。中国现代考古100年之际，北京市文物局考古处处长、考古学家郭京宁9月最新出版新书《考古北京》，将带您穿越这一扇扇大门。 考古北京将会告诉您，最早的北京是什么样子，历史又何以在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选择北京作为首都。 10月1日至7日，京津冀之声 FM100.6 联合北京出版集团推出新书选播，纪念中国现代考古100年特别专题《考古北京》系列。7集选播将以小片段折射大历史，以小文物体现大文化，帮助您了解北京何以成为北京。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微信，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图文音视频推送，10月1日至7日，敬请关注。 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 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子昂。首钢园当中啊，不仅有冬奥会国家队的训练场地，还有攀岩、滑板这样的极限运动场地。攀岩我们刚才也讲过啊，是从欧洲那块有这个故事 起源 哈，然后又转入城市当中的一项运动哈。 嗯， 那攀岩从古至今啊，这样的一个发展到现在，它到底是代表了一个怎样的精神？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的这个孜孜不倦的去研究这个项目，去发起挑战 啊？这个就说起来要有渊源了。其实我做赘述呢，可能也是因为我也是年轻的攀岩的后辈，但是我就是把我所知道的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攀岩运动其实和刚才我们滑板经理说的它的精神是不一样的。我们攀岩只有一种精神，就是攀登精神。 嗯， 啊，就是向上的一个意志品质的精神。 嗯， 从1987年攀岩被引入到中国，然后其实我们最熟知的是珠穆朗玛峰。 哦， 那珠穆朗玛峰在它有一个特别难的一段叫第二台阶。第二台阶其实是除了雪山的登雪山的一些技巧之外，它其实需要运用到攀岩的一些基本技术技巧来攻克这个难点。那这个现在珠穆朗玛峰就是每一年都是在全世界登山人的心目中一座圣山，都觉得登上了我们珠穆朗玛峰，然后会是很大的一个骄傲，然后很多的一个宣传。 嗯， 目前攀岩在我们这个小众宣传的一个范围，已经到了全国有400家岩馆，然后已经有30万的攀岩人口了。 哦， 对， 所以说这个在咱们国家这个攀岩运动现在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是吗？ 是的，因为现在主要是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以及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都指向了这个攀岩运动。那么我们攀岩的国家队在全力的备战奥运，然后指向奖牌，所以咱们每一个省市都建了国家的攀岩集训队以及青少年队。所以这些赛事会增多，活动会增多，我们的攀岩基础才会越来越好。 嗯，是的，其实这个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还会想啊，就是说攀岩更像是一个怎么说呢，高端一点运动哈。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我们是爬爬香山呢，还是去找个攀岩墙玩2小时呢？肯定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去爬爬香山哈。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感觉更大众、更简单易行的一个。 是的。 那您觉得攀岩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或者说门槛高的运动吗？或者说攀岩？我们都知道登山我们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啊，然后或者说有氧嘛，锻炼身体哈。攀岩的好处又在哪里呢？ 攀岩的好处就是刚才主持人已经说了，咱们登山、户外和攀岩，其实户外才是最大的一个概念，户外里面包含了登山和攀岩。那为什么攀岩排到登山后边？登山只需要我们很简单的一个装备，登山鞋、背包、补给以及咱们的登山杖就可以了。来，说走就走，来一趟香山，上个西山。但是攀岩呢，我们要借助更多的一个工具啊，比如攀岩绳、安全带，然后咱们的攀岩鞋，它要在专门的一个这种有岩质的、稳定岩质的一个地点来进行攀登，它会比我们的户外徒步更难一些，但是它的乐趣会更多一些。 嗯， 因为我们是用自己的身体在岩壁上跳舞，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岩壁上的芭蕾。 嗯， 只有脑子想到的动作，身体就会做出来，就是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 也是一个很有挑战的运动。 是的。 是，现在呢，无论是滑板也好，还是说攀岩也好，现在都是奥运会的项目了啊。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网友也会奇怪啊，就是说，这个平时就见着这个街边玩滑板的了哈、啊，玩滑板最后玩出这个评分来了哈、啊。那比如说，就滑板这一项运动哈、啊，这个奥运会都有具体什么项目呢？咱们这个比如说这个游泳啊，有四个泳姿对吧？还有各种几百米、几百米那种的。滑板也分这些具体的小项吗？ 哎，对的。 都比什么呀？ 咱们滑板的话，奥运会的话是比结实和碗池，主要这两个大项。 哦、嗯，它分别什么意思呢？ 这个碗池呢，就顾名思义，就是在这种像一个碗一样的形状的这种，然后一个湖面的水池这个池子里， 嗯， 然后去做这些动作技巧。街式的话，就是更它的这些道具制作会更倾向于这种街头的东西， 嗯、 比方说街上的台阶、街上的扶手、 嗯、 街上的这些台子， 嗯， 所以是这两个不同的样。然后滑板的这个碗池呢？是，其实碗池就是最早的一个滑板的这个滑板的一些方式， 就是相当于在一个大锅里从一边滑到另一边。 对， 啊、 对，然后 这个里面， 嗯， 它这个比什么呢？比谁滑的跳的高吗？ 对，它是会有一些动作难度 啊， 就是从你的这些动作难度去打分，包括你的场地的利用率。 嗯、 碗池的话，还会比你的场地的这些动作的流畅性。 嗯、啊，就有点自由体操那个。 对，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说你这一套动作难度很高，但是你的失误很多，整体的衔接不好，你可能分数也不会很高。 嗯， 但是如果你的难度相对的虽然没有那么难，但是你场地的利用率高，你整体动作流畅性高，你的失误率低，那你这一场的评分可能也会比较高。 嗯、 它看重的是一个整体的这个。 对，这么看来啊，更像就是我觉得比起自由体操更像花样滑冰的这种展示、啊、也是通过器具哈、啊、在这个场地上这个跳啊跑啊之类的。 对 啊，那街头呢？街头是比如说飞台阶啊、飞杠子啊之类的、 嗯、对、 啊、 像这个街式滑板比赛的话，它也是分，它是分两种。第一就是分两种嘛，就是分两项。 嗯、 第一种，第一条就是一个路线赛，也其实跟碗池这个差不多，但是它是看你对场地的这个利用，然后每个动作的这个衔接也是跟那个碗池差不多，然后还会有一个大绝招、 嗯、 就是从这个线路之后还会比一个大绝招，就是你在场地会选择一个难度比较高的这个地方、 嗯、 去做出一个你自身能力最大的一个难度的动作、 哦、对，这跟我们上次讲守光员那个大跳台、 哎、 最后那一下、啊 哎、 有点像，就是必须来一个难 的 对、 嗯、 对， 是大绝招，这个 对， 就是很简单直白哈， 对， 就有点这个滑板那个味儿了哈。是，这个是都有金牌的哈，在奥运会上啊、哦、那咱们国家现在这些选手的这个夺金能力有了解吗？ 目前的话，咱们国家其实在整个这个滑板行业里边来说，可能相对的处于一个中上游的这么一个状态吧、 嗯、 可能达不到像欧洲美洲那实力那么强 啊。对，毕竟人发源的地方嘛。 对，毕竟人家有这么几十比咱们多几十年的这个发展。 对， 然后但是 这个项目上还得迎头赶上。 对，但是我还是挺有希望，因为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女子的碗池项目应该还是比较有希望的、 嗯、 因为结实可能确实赶不上人家，但是碗池的话我觉得还是挺行，因为之前我们场地也来过这些国家的集训队，包括之前我在上海也在上海的集训队见过这些滑手，他们现在整体的水平都还挺强的。 嗯， 对， 这个滑板项目呢，它是由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欧美地区它是由冲浪运动演变而来的，那么传入到我国呢是90年代初期，也就是89年90年那个时间，那段时间呢传过来之后，滑板项目在国内呢发展的并不是太好，因为那个时候滑板的价格也比较高啊，那个年代我们买滑板也非常困难。但是呢，自从2017年滑板正式宣布进入到奥运会之后呢，我国开始大力的发展这个滑板项目，那现在也是涌现出了好多我们见到这个非常有名气的滑板运动员，比如说这一次参加这个奥运滑板的就是我们有两位优秀的女子运动员，一个是张欣，一个是曾文慧啊。这里面呢，我们提到的这个曾文慧，她是在奥运规则下的这个排名世界第14位，在全球排了第19位。 那么在这个张欣呢，他是由啦啦操的运动员转到滑板项目来的。值得一提的是，他练习了滑板八个月，就在这个上一届的这个亚运会拿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在我看来呢，滑板从80年代末到现在，这么长30年的这一个发展，是让我们看到了滑板运动在我国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未来呢可能会更好。 攀岩这边是我听说是分难度型和速度型两种，是吗？ 咱们是分难度、速度和攀石三种， 就三种三个小项的比拼。 对， 在奥运 是三个项目。 Hello， 大家，我是悠悠。今天的一百种运动体验，我们来到了攀岩。这位就是今天要带我飞檐走壁的小马老师。 攀岩的项目也是进入到这个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吗？ 现在攀岩的进入奥运会有两块金牌，分男女两项。但是攀岩有三个项目嘛，分难度、攀石和速度，还是为了公平大家的一个攀爬状态吧。所以就最后决定了以三项全能的形式去争夺这个冠军奖牌。 所以今年的比赛就是不分单项的，整个攀岩比赛只有男子冠军、女子冠军， 对， 这样两块金牌产生，也都有我们中国的选手参加，是不是？ 对，男子的话，我们中国有一个小将叫潘玉飞，女子的话是广东的宋艺玲。 所以今天呢，小马老师会带我体验一下奥运会的攀岩比赛当中这三种不同规则的一个攀岩的方法。因为我之前也来攀岩过两次，所以大概有一些了解。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身后这片区域，它是有保护带的，然后是很高的这种。这块呢，就是可以攀难度攀和速度攀。 对。 然后我对面那一边呢，就是大家看上去矮矮的，然后大家也都没有带这个保护带，就徒手在往上爬。这个就是攀石。 攀石的话是没有绳索，下方用40公分厚的海绵垫子保护。难度和速度呢，都是要穿着安全带和使用保护绳索的。速度就是现在大家统一在攀爬的叫国际速度标准道，很多年已经没有变化了。大家在爬相同的赛道，比拼相同赛道大家谁爬得快。难度呢，线路会比较难，每次都不一样，比拼的是大家谁爬得高。 所以就是速度这个比赛，大家都是等于提前知道考题的，对吗？ 对， 你提前都可以练。难度的是不泄题的吗？ 难度的话是在你上场前40秒，你才有机会去观察线路。 有意思。那攀石呢？ 攀石的话，一般我们是有4条线路，每条线路你有4分钟的尝试时间，在4分钟之内呢，你可以不限次数的尝试， 尝试看你能不能完成这条线路。 谁用的次数最好，谁的成绩就好。 那不会大家都一次就都爬过了吗？ 定向员设定的线路不会都那么简单，它肯定会有难度划分的。 就像高考数学题，很少有人能真的满分，是吧？ 对。 刚才小马老师已经给我们大概科普了一下今年奥运会这个攀岩的规则，哪怕大家从来自己没有攀过岩，但是现在应该能看懂攀岩比赛了，知道这个比赛是怎么回事了。接下来我就要逐一的尝试一下刚才小马老师说的这三种不同的攀岩方式，然后以及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有所收获。 在这场比赛过程中呢，就像国内的各种大型赛事，他们攀爬呢是国际标准速度道，是全世界都在攀爬一条线路，所以那个已经被刷新到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速度了，马上就要突破5秒大关，进入4秒的时代了。 5秒，这比百米赛跑还刺激。 我们今天呢就先尝试一条黄色星星线路，大概是那么个意思，我先体验一下。 你一般爬这个线路，你多长时间能爬上去？ 几秒钟吧。 几秒钟？ 对。 那你觉得我多长时间能爬上去？ 几十秒吧。 我自己预估一下，我觉得40秒以内。 我觉得差不太多。可以。 好，试试看。预备，开始。35秒，还可以。 其实前面爬得非常好，动作非常协调，但是到中间靠后段的话，明显是状态。 我有一点紧张，我看你刚才都是基本上隔一个踩一个，没有像我似的一步一个踩。这个是因为你的柔韧性很好吗？还是因为力量很强，所以可以这样？ 其实不是啊，因为腿长。 哦，真的吗？不服。 啊，因为刚才你踩的时候，你注意你的身体是非常贴近岩壁的。 嗯。 非常贴近岩壁的时候，这时候你的抬腿是被限制住的。 哦。 你是没办法抬很高，但是呢，身体会稍微出来一点，离岩壁有一点距离，这样抬腿就非常方便。 而且你的手也没有弯那么厉害。 对。 我爬两个试试。 左脚直接抬你左手下面。 踩这个。 对。看。 哦。哦，我现在就是，哇塞，这样又上不去 了。所以现在左手抓低了。 啊，得抓这儿，然后右脚上这儿，然后再，哦，哇，这个好难穿。 好，左脚。 哎， 真的用这种方法以后就有一种往上窜的感觉，盖上了一个攀岩技巧。我们刚才爬的这个星星那条线路，我看它难度写的是 5.5， 然后我上次有尝试一个 5.8 的线路，所以这个难度级别就是数字越大它的难度是会更升一级的，对吧？ 从 5.5 开始 5.6 5.7，然后一直到5.10，从5.10以后呢，它每个等级里面会划分四个小等级，5.10 A B C D， 一直到5.15。 所以那像奥运会这种世界级的比赛，它大概是一个什么难度呢？ 难度的话，一般在5.13 C D， 甚至到5.14。国内的5.14，能爬5.14的选手的话，可能加起来不到100。 假设说第一次来，我只能爬一个5.6的级别，那我之后每一等级的提升大概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可能从5.5到5.9这个等级呢，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但是你再往上，从5.10开始就是一个分水岭，从5.10往后，每一个细小的等级都会要付出很多的训练精力。但从5.12再往后，它就需要一些天赋了。 所以，那我们今天我来挑战一下哪个难度呢？ 我们挑战一下入门的天花板5.9。 入门的天花板，因为上次我5.8勉强成功了，主要靠我胳膊比较长，好几个地儿我其实没有技巧，完全是靠手拉上去的。 这个优势一定要用。 我们尝试一下这个黑色的线路，这是5.9的级别。然后我试一试看能爬到哪儿，走。哎，这怎么一上来就这么难抓呀？ 你站起来， 左眼靠墙，走，站起来，左眼靠墙，走， 喝酒，喝酒， 哇， 喝酒， 哇，这个手长也不管用了。没有力气了，真的手没劲了。你跟我说，就是啊，松开手往上够一下，那个时候我都已经两个手特别特别抖了，然后我觉得我就是你身上的四个支点不能松开任何一个，我感觉松开任何一个人就要掉下来了，你就一直让我松，然后我就想着拼那一下的时候，没想到还是能挂住的。 攀岩过程中呢，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动作叫三点平衡，双手双脚为四个点，固定三点，移动一点，其实三点是最稳定的。 看咱们就是很多攀岩的高手，可能身材都像你似的，都看起来瘦瘦的，但其实是 不到太多大肌肉群，但其实身体协调能力会稍微强一些，然后一些小肌肉群，像手指、手腕、小臂这些肌肉群会相当于强一些。 所以你觉得我再来两次能爬上这个吗？ 我觉得可以。 哦，真的吗？好吧，那下次再来试试吧。其实大家如果初次来体验攀岩的话，不用担心说这个线路你不知道怎么爬，因为教练一般都会拿着一个这样的激光笔，就往上指，然后会在下面跟你喊说左脚到这个位置，右脚到那个位置。当然这个黄色小星星用不着了，教练会在下面给大家提供很多的辅助，所以会逐渐的引导你往上爬上去，这个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有点恐高的人，但是攀岩的时候我觉得还 OK， 就因为我们爬的过程里面你的视线一直是往上的， 对， 所以不会一直低着头看，所以哪怕你恐高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害怕。 真正感觉高的时候是你最后结束的时候，即将放手那瞬间。 对，所以就在这提醒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会有一瞬间不到一秒钟的有一点那个失重的状态，就会忽悠一下子，但是很快这个保护绳就会拽紧，在下来的时候就非常平稳了。所以可能我觉得唯一值得害怕的就是下来那一下吧，但是大家有适应过两次以后，我觉得就完全没问题了。真的就是这么多小朋友都在这练，我觉得你们也可以的，没问题。我觉得可能很多没有攀岩过的人到这个攀石区域都会觉得，哦，这儿好像比较简单啊，因为看它比较矮。但是你身临其境感受一下，大家看这个攀石的区域，我都难以想象。你说一直在这儿，而且你身上没有任何的这个绳索的保护，比如攀那个橘红色这条，这怎么上去啊？太可怕了！你要先让小马老师给我演示一下，请。你要爬哪条？ 绿色的吧 ，V 三到 V 四的线路。难点呢，就是在于它起步的时候会有一个动态的动作，就是跳出去的动作。 好，你先来，我感受一下。 Ready go！ 哇！哇！ All the pretty girls stand up. All the pretty girls stand up. Pretty boys in the building. 天哪！哇！飞人！ 没有看起来那么难。 真的吗？我 想感受一下。 试一下，因为右手这个支点呢，它是一个开口朝右的一个支点，如果单靠右手是抓不住的，所以你的左手要同时去搂左上方那个支点，和形成 就这样。 对， 所以整个人是飞出去的，就是完全腾空出去的， 对，就是、 然后再靠两个手挂上。 这个呢，就是对身体协调能力会有一个要求。 我要试。这就是个不可能的事儿啊！就是倒在这儿，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量，还要再飞出去。 因为它这个角度比较大，所以你的核心会有一个要求。 我核心还行，不能承认我核心不行。不行，我再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你的核心发力的，哎，这就这样，走。 咱先找一个平面好吗？平面我先感受一下。 可以。 来一个我能撼动得了的。这个看得有好多了呀。这可以，我觉得这面墙我行。 不那么难，但看起来比较技术的。 这个攀石就是 V1 V2 这样的级别标准是吧？刚才你那个叫 V3 V3 它其实没有很难，也就 V3 而已了，但爬起来动作非常炫酷。 你这凡尔赛言论， V3 而已了，没有很难。那我先来个 V1 要不。 这个地点呢，对你来说其实相对比较简单一条线路啊，因为你个子很高，可能省略很多的动作。首先第一步就直接出手就可以到下一个支点，难点呢在于从第三个手点然后往第四个手点过渡的时候，这一步是跨度比较大的一步，需要做一个重心推动一个动作，把自己推到左边去， 就是往这边飞一下，窜一下。 对，其实就是站起来。 说的好简单， 站起来， 站起来而已。 对， 没感受到你说的难点，我觉得我完全是靠那个手臂的长度供过去的。 我想能不能拍一张。 正常应该是有一个这个是吗？你来示范一下。 做一个重心推过去。 哦。所以个高的朋友，胳膊长的朋友，一定要来尝试攀岩，可能比别人能够早进入一点状态。 个子高就可以为所欲为。 不行，刚才那个仰角还是不行，也没什么用。我今天的这一节简单的攀岩体验课下来，我觉得攀岩是一个入门门槛不高，普通人哪怕小朋友都可以来爬的一个运动，但是你想要精进下来其实还是挺难的。就像我刚才挑战那个难度线路，我真的觉得对力量和对协调性要求都很高。 攀岩这个东西真的好深，就是无论你怎么样去攀爬，你感觉你离自己的目标还是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 总有爬不上去的地方。 攀岩它其实是一个挫折运动，就是不断的受挫，最后完成线路，这个成就感其实非常让人着迷。 就你每一次挑战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的。 对， 因为你永远想要去挑战那个你现在能力达不到的路线。 对， 然后就总是会失败，然后就再来再来。 对，这条路上其实没有尽头嘛，你可以一直在尝试往难的地方走。 而且我自己感觉攀岩是一个能让人静下来的运动，就你看起来它是一个极限运动，好像就是很酷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在爬的过程里面你内心是非常静的，整个特别专注，因为你这个时候只有一个目标。 对，攀岩它其实相比其他运动来说它就是一个自己的运动，在岩壁下方的人可能只能给你一些简单的指引，但真正攀爬起来的状态呢，别人是无法帮助你的。 好了，今天两个小时的攀岩体验结束，我现在整个人已经全身都在颤抖了，尤其是我的手和我的小臂，这个运动实在是太累了，但是它真的很有趣，感受到攀岩的魅力。 那今天的节目呢，很快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呢，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听听 FM 上呢，您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重播，欢迎大家到手机 APP 商店当中去下载听听 FM。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